看到你有了自己的生活，追寻着自己的兴趣，享受着无拘无束的人生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离家的路很短，回家的路却很长。感谢你的倾听，也欢迎你的转发。下期会有我的小伙伴们继续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。 妈妈坐在门前，捧着花儿与少年，虽已时隔多年，记得她泪水涟涟，那些幽暗的时光，那些坚持慌张，在临别的门前，妈妈望着我说， 记得主持人孟非说过这样的一段话，中国的父母千差万别，每个家庭和每个家庭都不一样，但是全中国的大多数的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就是没有自己的生活。其实只有有自己生活的父母才能给孩子做出更好的榜样，因为真正教会孩子如何生活，如何做人的，大都不是老师和学校，而是父母。 父母的生活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，孩子的生活方式呢，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长。那作为新一代的青年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，我们追求在各式各样的体验中丰富自己，提升自己。那像是旅行、购物，不再单单说是为了享受，更多的是开阔视野，提升个人的素质与形象。 而父母的生活呢，也应该远不止为家庭服务。当我们已经成为独立的成人的时候呢，可以自己去寻求一些人生的意义的时候，也希望辛劳一辈子的父母可以放下手里的重担，重新去看一看生活本来的样子。爸爸有时间和三五好友下下棋、打打球，妈妈可以去学习一下自己喜欢的插花，无所顾忌的去旅行。希望天下所有的父母都可以和点君的妈妈一样，去追寻自己的兴趣，好好的享受生活。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居然同学写给妈妈的一封信，名字叫做《妈，怎么我不在家，你过得更快活了》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只要你。离开了家乡，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大家好，我是刘居然，来自江苏江阴，我在南京大学，距离我的家乡160公里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。妈，我从小就知道你和其他的家长画风不太一样，在家18年，我终于要离家上大学了。别的家长依依不舍，泪洒车站，你满怀喜悦，终于摆脱了我这个麻烦精，就差给我开欢送会。毕竟你之前很想把我送到北京或香港等远方去，结果事与愿违，我考了省内的南大。在你的女儿手忙脚乱地一个人收拾宿舍的时候，你鲜花美酒庆祝终于回到了二人世界。在你的女儿在学生会当苦力，挨个宿舍送中秋礼品的时候，你在朋友圈发秀恩爱的中秋晚餐。在你的女儿熬夜赶工印堂发黑的时候，你直接飞去了越南玩耍，被发现穿我的裙子旅游，你甚至还很得意于自己的年轻。妈，这和心灵鸡汤里说的不一样啊，我走了，你过得更快活了。你不用再因为照顾我而推掉朋友的聚餐，你不用再因为我要高考而费尽心思的查菜谱，